猜得太多，怀疑终会留相信。 家，太阳红树摇动，流浪何时能停泊，黑色忧郁红色的痛，逃不出你的眼眸，蓝色的星星中话语翻不出你的手掌心，心有灵犀你的心，心有灵犀我的心，太重，重得让我走不动。心有灵犀一面心，心有灵犀不必猜，猜得太多，怀疑终会流向心。啊，值得吗？值得吗？太重，重得让我走不动。心有灵犀一面心，心有灵犀不必猜，猜得太多，怀疑终会流向心。 在许愿池子里走一个天地，每个都

购车即享10000元现金，并送原厂导航贴膜，金牌置换，购置税全免，信贷享24期零利息、零手续费，更有10000元大礼包等你拿。买雪铁龙，认准朝阳区来广营西路18号中林达 4S 店，13年品质服务，值得你我信赖。详询0105173885151517388851。 说不贵就不贵， 说乐车帮吧。乐车帮 APP 70大品牌3000家 4S 店，在线预定维修保养，总价6折，真不贵。 厉害了，我的乐车帮。 养车不贵，修车不累，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放电？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却又不说是多哪一些。 又打一声 是 FM 969，我是主播周周，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北京市招生考试委员会2017年的第一次会议在近日召开。北京市2017年的高考报名总数为60638人。2017年将本科的二三批合并为本科二批。本科一批设置6个平行志愿高校，本科二批由去年的6个平行志愿高校调整为了10个平行志愿高校。日前，北京市纪检监察机关1到2月的纪律审查的情况通报发布。通报显示，1到2月份共有317人被予以党纪政纪处分。继续来关注生活方面，据说手机也能够买燃气了。从北京市的燃气集团获悉，从3月的下旬开始，北京燃气手机 APP 软件将会正式的公测。用户注册，输入自家的编码，用手机刷一下燃气卡，就可以足不出户，24小时购买燃气。 在4月1号之前，滴滴将会停止对于全北京地区包括六环外的外地牌照网约车进行派单。滴滴也表示，由于近期的运力减少，在部分地区以及部分的时段上，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用户打车的成功率、等待的时长方面造成影响，对此表示抱歉。同时，滴滴将会采取技术等多种手段提升效率，尽可能的满足更多用户的出行。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